貿問題政治化。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最快星期四同台灣的經貿談判代表鄧振中重啟在前特朗普政府任內暫停的貿易和投資會談。台灣的外交部表示，將持續與相關部門共同努力，積極重啟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會談。發言人又說，台美擁有長期緊密的友好關係和經貿往來，在既有的雙邊經貿對話平台與機制上密切溝通和討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拒絕評論。報道說，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希望美台簽署雙邊貿易協定，但有拜登政府高層表示，美方持續加強與台灣的經貿關係，未決定是否簽訂雙邊貿易協議。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天氣炎熱，氣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個低壓區正是為南海中至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明日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面有湧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8点，跌3点，成交额1,34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升17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05，跌2.5；美团298元，升4.8；中远海控19.2，升2元；比亚迪股份212元，升12.68；阿里巴巴207.6，跌4毫。小米集团28.15升2.5，中国软件国际13.9升2.2，盈富基金29.08跌2仙，中国平安80.95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90.6跌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6，英镑10.937，瑞士法郎8.662，澳元6.006。加元6.408，新西兰元5.575，欧元9.442，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8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7,40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71美元，卖出1,88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尖沙咀九龙公园径近住中间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已经回复正常，一带系车多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车龙就比较长，排到去永安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石岗军营和锦泰路。

咁呢个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咧就系外展接种服务啦。咁如果有啲学校咧系达到一定数量嘅人士去到接种疫苗咧，而学校咧又能够提供适当嘅场地同埋清洁嘅服务咧，政府系可以安排到校接种服务噶。咁嗰啲接种服务咧就会由而家营运紧疫苗接种中心嘅一啲医疗团体咧去到提供。咁而最快咧就预计可以喺6月28号左右咧就展开呢个外展服务。咁咩为止学校凑够一定数量嘅人士接种服务就接种疫苗就可以提供呢个嘅外展服务咧？咁啊，今日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就话咧，就大概300人到咧就可以做呢个嘅外展服务啦。咁啊，有咩嘅好处咧？今次即系展开呢个12至15岁嘅青少年人打针有咩好处咧？咁睇翻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咧，咁根据翻药厂提交嘅数据咧，呢个伏必泰咧系有显著嘅作用啊。咁啊，抗体咧都比成年人高啦，能够有咧呢个100%系预防咧发病噶。咁而好多嘅海外药物机构啦、监管机构啦，譬如话系加拿大啊、美国啊、欧盟啊、新加坡等等咧，都已经降低接种年龄啦，亦都证明咧效益系大于风险。咁即系话咧有外国嘅例子，咁会唔会都香港都嘅青少年啦，以至家长都可以放心去到俾啲青少年人去打咧咁。咁而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都话咧，正如专家所讲啦，咁如果学校里面嘅接种率达到7至8成咧，系有条件可以重启全日上堂噶。不过咧，亦都要睇翻即系社会嘅疫情发展啦吓。咁啊，睇下如果譬如全港市民都系有一齐打针嘅，疫情受控嘅，咁就更加有条件咧，令到学校去到恢复翻正常嘅活动啦。咁佢引用嘅咧就系寻日啊，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嘅专家咧。就尋日作出嘅建議嚟噶，咁佢哋都同意咧，伏必泰嘅接種年齡咧係下降至到係12歲啦。咁不過咧，啲專家尋日咧亦都係引述咗一啲嘅網上嘅調查啦。咁就話有一個嘅網上調查係涉及700名嘅中學生嘅，就話咧36%嘅受訪者咧係有意打針啫。咁即係話咧，如果真係要達到頭先楊潤雄局長所講話要7至8成先至可以重啟全日上堂嘅話咧，咁睇嚟咧都可能要咧係再翻倍啊！呢个嘅意欲翻倍咧，先至可以达成啦。咁而早前咧，亦都有啲嘅政府嘅透露啦，就系话教职员之中咧，都系大概18%左右咧系接种咗嘅啫。咁睇嚟咧，即系呢个12至15岁嘅一啲接种计划，究竟嗰个嘅成效啊，或者系喺学童或者系教职员之间嘅反应系点咧？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大家有咩嘅关注咧，或者有咩嘅意见咧？对于今次呢个计划，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6月10号朝早8点。 我哋香港能唔能够尽快走出疫情，接种疫苗是一个重中之重。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好高兴各界有抽奖活动支持疫苗，政府会尽力协助。 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喺进行抽奖活动嘅时候，可能会系需要我哋政府嘅协助。创新及科技局会协助佢哋咧接种疫苗呢个纪录确认。咁我哋乐意同各界咧携手合作，令到所有嘅抽奖安排咧尽快可以落地。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海关总署缉私局破获本港有纪录以来最大宗快艇走私案，检获货品价值超过1亿元，并且拘捕4人。 走私集团全天候海陆空的反监视。 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高级监督胡伟君说，走私集团的警觉性很高。 在海上走私集团雇用了一些快艇在那里看一看有没有执法的船只，在陆地上他们都有一些成员在水，而甚至第一次见到走私集团是用无人机就做一些监控。 下午2点15分，本港新增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3点3，政府公布12至15岁人士接种疫苗的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政府提供3个接种途径，包括自行网上预约，政府安排校巴接送学生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以及外展到校接种服务。 外展去到学校接种疫苗，但如果有关学校可以达到一定数量的教职员、学生和家长，而校方亦都可以提供合适的场地和清洁等等的安排， 政府可以安排到校接种服务，会由现时的营运疫苗接种中心的医疗团队提供。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大家對於而家政府公布嘅十二至十五歲青少年人啊，可以做呢個嘅接種伏必泰疫苗嘅計劃，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中學校長柳子權啊，柳校長你好。 阿陆先生你好， 你好。嗱，而家咧就有三个方法咧，俾呢啲嘅少年人可以打针啦。咁其中两个咧都同学校有关噶，分别咧就系特别预约同接送服务啦，以及系外展到校服务啊。作为学校嚟讲，会唔会话即系都去到配合、去到合作，或者系即系去到用边种嘅方法去为学童打针会比较好啲咧？ 佢而家有三种方法啦，咁最方便学校嘅应该就係外展服务嘅，即係佢会有医疗团队呢嚟到学校帮学生打。咁我諗我同啲同事会倾倾，我哋都会考虑呢用呢一个方法啦。 不过外展服务呢，就政府都话呢係要凑够一定嘅人数，即係大概300人到呢先至提供到外展服务，否则呢就自己即係否则就係用呢个接送服务呢，就可能去到社区中心打就会好啲啦。咁但係即係话你要凑够300人，你觉得有冇个难度喺度？ 应该唔得，即係我諗教育局可能要諗將個數目降低咯，300太多，因為你300係接近咧一半學校嘅學生嘅數目，根本咧就我估係做唔到嘅。咁如果佢真係做咧，我覺得100就係一個合理嘅數字嚟嘅。 又或者咧，我都见有啲嘅教育界人士咧，就建议啊，不如咧就系、是、同区几间学校就系集合埋一齐，都大概凑够300人，咁都可以喺一间学校度打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呢个方法？ 其实可以嘅，不过即系你变咗你要要睇你自己学校个位置啦，即系譬如你附近有冇其他学校啊，定系人哋学校过嚟都要好耐啊咁样，咁变咗学校同学校之间要协调咯。咁同埋嗱，而家咧就基本上系考试嘅时间嚟嘅，咁就依一个两个星期应该都唔会系即系做依样嘢住，咁可能都去到6月尾7月，咁变咗啲学校之间又要夹大家啲时间，即系可能大家啲活动时间唔同啊，咁能唔能够做得到咧？咁就有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就系、是、如果譬如当我而家即刻考虑，咁我假设我同两间学校合作，咁佢有两间学校嘅学生，有咁大量嘅学生入嚟我学校。咁我又會擔心嗰個防疫嘅個問題啊嘛，咁所以如果佢肯將個人數降低咧，應該係一個比較可行嘅方法。 仲有一個問題啊，校長，因為咧就如果要有一個外展到校嘅接種疫苗服務咧，咁其實都要學校咧去到提供到地方噶。咁啊，今日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就話咧，咁啊通常咧就係要即係而家都做緊呢個外展嘅企業機構接種服務嘅經驗所睇咧。咁通常呢啲地方都要千二尺左右啦，要有諮詢區、打針區、休息區啦，有地方稀釋抽針啦，又要有啲嘅緊急儀器設備啦等等。你覺得學校可唔可以提供到一個咁樣嘅地方出嚟呢？ 應該個別個學校會有個差異喺度，應該有啲學校可以提供到。咁我諗呢政府係可以清楚講出咗個要求，咁自己學校個別就可以考慮。我覺得係有學校會做到呢樣嘢嘅，咁但係未必能夠每一間都做到囉。 嗱，而家咧就学校如果要去问啲学生啦，即系究竟会唔会去到打针，即系再去睇下系咪可以外展接种或者系接送去到社区中心咁啦，咁都要问啲学生嘅意愿啦。咁其实学校你哋会用一个点样嘅方法去问咧，即系会系一个鼓励佢哋打针嘅方法啦，还是系点咧？咁如果有好多学生啊、家长啊，有好多疑虑啊，咁学校会唔会话即系再去同佢哋沟通下，了解下佢哋咩原因咧？ 我諗第一步呢，我哋應該都係先同呢家長教師會傾咗先嘅，即係睇下佢哋，因為始終佢哋係我哋學校家長嘅代表嚟嘅，咁我哋同佢傾咗，睇下佢哋個意願覺得係點樣。咁如果係嘅時候呢，咁我哋係開始可以通知到學生啦，就預約啲時間。咁如果喺呢個過程入面，即係家長覺得需要有多啲嘅資訊了解，而希望有啲家長會呀咁嗰啲呢，咁其實係冇問題嘅，我哋可以安排嘅。咁我諗我哋先都是跟家長代表傾一傾，究竟你即如果有個咁嘅情況，我哋考慮想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哋覺得係點樣做會最好？ 嗯，咁但係即係因為譬如家長或者學生有好多嘅一啲唔同方面嘅疑慮或者疑問都好啦，咁學校就並不是一啲即疫苗嘅專家啦，咁會唔會話都要去向翻衞生防護中心有啲嘅求助啊，或者係希望當局提供一啲嘅專家嘅解答，咁可以即係鼓勵到大家釋除疑慮呢？ 是啊，啱啊！如果我哋真係安排嘅時候呢，啲家長譬如我哋同家教會傾，佢哋真係提出咗一啲問題，佢覺得有個醫生喺度解答會好啲，咁我哋都想呢政府可以俾啲支援我哋囉。 嗯，呢方面會唔會都向政府去到查詢下有冇啲咁嘅支援啊？ 會嘅，我諗我哋啲同事傾咗先啦。嗱，頭先聽局長佢哋講嘅時候呢，咁呢就我估個可能性係可以存在嘅，即係睇下去我哋係會做到點樣囉。咁就但我諗同啲同事傾完，如果真係需要，因為你而家個問題就係家長嘅疑慮呢都仲係相對比較大嘅，因為我上次呢都你哋即係自由風都揾咗我嚟傾，而家啲家長相對比較大嘅疑慮呢都仲係個副作用㗎嘛。咁即係我諗有陣時佢哋問啲問題，我哋作為老師去解答呢係會困難嘅。咁所以有醫生啊，或者有衞生防疫中心嘅人喺度呢係會好好多㗎。 系嗱，而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话咧，咁都即系听咗专家嘅建议啦，都建议如果系学校里面嘅接种率系达到七至八成咧，咁系有条件可以重启全日上堂啊。咁其实学校会唔会话都好希望可以全日上堂，而去到鼓励啲学生啊去到打针咧？ 嗱，你問學校咧，我哋梗係想全日上堂啦，因為你諗下，已經一年咧係冇辦法全日上堂，其實咧係對正常嘅教學嘅活動咧，學生嘅學習咧係造成好大嘅干擾嘅。咁如果能夠做到最好，嗱，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安全嘅問題啦。就算咧，你係真係接種到你七成至八成，咁我哋要問嘅問題就係，我哋唔能夠保證接種咗七成或者八成之後咧，係學校唔會有感染個案噶嘛。咁如果有感染個案，而因為佢係全日復課，而啲學生咧全日復課最大嘅問題，佢會除口罩食飯。晏昼，咁而咁样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处理系点咧？其实教育局系需要同学校方面多啲沟通，俾我哋知嘅。因为到时如果我哋有大量嘅学生系需要被隔离咧，咁样嘅时候咧，对于学校咧系会有好大嘅困难嘅。所以如果你问我，我梗系想全日复课啦，但系我会因为咁样，我会叫啲学生而去咧。咁我觉得教育局系要多讲多啲，佢就唔好净系话你七成八成，我就俾你全校复课啦。咁你全校复课之后跟住嗰啲处理会系点样咧？咁因为你全校复课就一定要俾细路仔喺学校食饭噶，咁佢食完饭，佢除咗口罩，如果有个案出现嘅时候，你系会点样去支援我哋咧？咁样，咁呢啲问题我哋都系要谂清楚一啲先咯。 系，仲有啊，就系专家都讲到话咧，系都可以让一啲已打针嘅学生啦吓，即系如果全校嘅接种率七至八成啦吓，咁啊已打针嘅学生咧可以喺户外进行剧烈运动嘅时候。无需戴口罩，咁即系当然对于嗰啲学生嚟讲系一个即系好嘅措施啦。咁但系对于学校嚟讲，执行起上嚟就可能有啲难度啦，即系可能要问晒啲学生系咪打针系咪啊？咁亦都系有一个嘅打针嘅分别咧，喺啲学生之间咧就系出现咗。咁会唔会都有啲嘅关注喺度咧？ 嗱，我自己觉得呢个嘅安排咧系要好小心先嘅，即系我先至可以去做。我觉得唔系。我未必會太係贊成咁樣嘅安排，因為你要明嘅，即係中學生始終佢哋係相對係年青嘅，咁佢哋會覺得係咪一種即係我唔打針你就要逼我戴口罩？咁譬如舉個例，佢打波咁樣，佢冇打針，佢啊～ 打緊波，咁其他啲除咗口罩，佢一個冇除，佢走去除咗之後，個老師又知道嗱，即係你頭先講緊啲行政安排，我哋點樣知啊？咁我度一個問題，但我講緊後邊嘅就係，咁我學生去除咗啦，個老師因為咁樣而去干涉，佢又唔俾佢打，咁其實對個學生嚟講，個感覺都係相當之唔好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啊。咁你跟住你頭先問嗰個都係啦，咁我哋咪要一路 keep 住究竟有幾多個學生係打咗針，幾多冇打針啊？依啲數據咯。但係我比較關注嘅係後邊，即係你變咗將啲學生好似分咗做兩堆咁啦，即係打咗針佢就可以有多啲嘢做到，唔打針佢就冇咁多啲嘢做到。咁如果舉一個例，有個學生佢因為譬如濕疹或者皮膚病，佢係真係醫生建議佢唔打針嘅，譬如咁講，咁嘅時候佢咪一路都係會變咗好似覺得咧唔合得人咁咯。咁我哋都唔係好想啲學生有依啲感覺。 咁都要即係要再傾喎、啊、最後仲有半分鐘啊，想問下嗱，教職員咧，政府就話咧，大概18%咧就打咗針啫。咁有冇辦法可以鼓勵教職員打針啊？ 我諗咧，嗱，我哋自己都係會同啲教職員傾咗好多噶啦。其實咧，佢哋嘅情況咧，同學生嘅情況咧，係都有啲相似嘅，即係基本上咧，成年人嘅情況都係咁啦。其實個打針個率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有好多疑慮嘅。咁咧政府其實係有責任咧，即係將呢啲疑慮咧係更加之澄清，更加之透明咁幫佢解決嘅。如果唔係咧，佢哋都係會唔打。 好， 譬如舉個例子， 時間關係啊，柳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多謝你嚇。柳校長咧就係中學校長嚟噶，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请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早前批准将伏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种下限降至12至15岁的青少年，听朝早9:00起，有关群组可到专题网站预约，最快下星期一起可到全港24间提供伏必泰疫苗的社区接种中心打针，估计有关群组人口大约24万。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政府會提供3個途徑給青少年接種疫苗，除了在專題網站預約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之外，政府亦會提供特別預約及接送服務，為學校預留時段，由校巴接載師生往返學校及接種中心，最快本月21日開始。政府亦都可以為學校提供外展服務，若果學校達到一定數量師生打疫苗，例如有300人，又可提供場地及相關安排，當局可安排到校接種，預料最快本月28日提供服務。特區政府表示，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政府會因應新加坡疫情的最新發展，7月初檢視雙邊航空、旅遊、氣泡的目標啟航日期，並公布下一步安排。發言人表示，兩地政府上個月17日公布延後航空、旅遊、氣泡啟航後，一直密切留意兩地疫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和新加坡交通部長易華仁一直保持定期溝通，雙方認為應該繼續審慎檢視有關發展，以確保疫情保持穩定，然後在7月初決定航空旅遊氣泡的下一步安排。新加坡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4宗社區病例，當中2宗源頭不明。當局表示，新增社區病例和感染群組有所減少，因此會分兩階段放寬防疫措施。下周一起，社交聚會和登門訪客人數上限由2人增至5人。如果疫情持續受控，今個月21日開始會恢復更多較高風險的活動，包括堂食。衛生部長黃月康表示，新加坡和香港仍未達到恢復航空旅遊氣泡的標準，即使達到，亦要非常謹慎，不應急於行動。領導新加坡抗疫工作小組的貿工部長顏金勇透露，近期同香港官員對話時提及航空氣泡，雙方同意採取安全管理措施，才能夠重啟計劃，包括確保有更多人接種疫苗。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北京閉幕，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等多項法案和決定。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有關問題時表示，完全沒有必要擔心會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汪文斌重申，為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 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宣布对有关国家的实体和个人实施相应的反制措施。他又指出，中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反外国制裁法，为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支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窗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离家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区。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近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的合财街因为爆水管，合财街去青山公路方向，介乎合益路至到牡丹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 就有一些新的建议，包括更新了有关于一些长者打针的指引。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 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灭活平台疫苗打了，安全性都是挺好的。如果以往打流感针没问题的话，你绝对可以打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政府今日咧就公布咗系为12至15岁嘅青少年咧就系接种伏必泰疫苗嘅一啲安排噶。今日三个选择啦，可以自己网上面预约啦，亦都可以透过学校咧就系特别预约同接送服务啦，又或者系咧第三就系外展到校嘅接种服务噶。咁啊，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系家长、学生，又或者系一啲嘅教育界人士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黄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 诶，请讲啊。 因为我有两位小朋友咧，都系呢个年龄噶，但系我都有问过佢哋，佢哋自己嘅意愿打唔打？但系佢哋问咗好多问题俾我，我都答唔到佢。所以我就唔知打唔打好啊。我哋系好想打，但系如果打完之后发生有咩 問題出現呢是沒有人解決到俾我，同埋我答唔到啲問題啊，所以我哋就唔會打咯。 其實呢輪都有好多嘅專家啦，即係透過唔同嘅平台啦、記者會啦、傳媒嘅一啲訪問啊，或者係節目啊等等咧，咁去講翻一啲疫苗嘅效用同埋解答一啲嘅疑團嘅，會唔會都可以參考一下呢啲意見咧？ 但係啲透明度係越來越低喎、你發唔發覺啊？ 點解咁講咧嚇？ 嗰啲意見係越嚟越～之前是有的变了没有，是所有是一面倒是好的，但是如果真的 我不相信是几多十万几多百万人是一定有事情是发生了的嘛，但是他们没有报告出来那些可不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是现在完全是没有的，一件都没有的。 咁譬如话你会唔会希望即係透过学校都去到即係咨询一啲嘅专家或者係医生嘅意见呢？ 问咗佢哋啲医生唔会同我哋讲，哦，你可以惊啲，冇人可以惊。而家呢个香港冇人惊啲到啦，你打针系冇事嘅。 OK， 系咪你去睇医生？医生可以答到我，我感冒。 OK， 食呢啲药会好翻，但系唔得噶。冇人惊啲到啦，你打完你打针会系冇事。 明白。 我净系知道打针系冇事啫，即系冇其他。并发症啊，其他冇人答到我噶喎。 OK 吓，明白吓黄生嘅一啲疑虑啦吓，不过都好多专家都会讲啦，即系当然都要咨询翻你哋嘅医生嘅意见啦吓，又或者系即系睇翻一啲嘅疫苗嘅一啲指引啦吓，都有好详细咁列明咧，即系咩情况之下咧需要留意吓。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就系南区家长教师会联会主席施旭宁啊，施旭宁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嗱，对于今日政府公布呢个十二至十五岁嘅接种伏必泰嘅安排咧，你哋有咩睇法啊？ 我以家长嘅角度咧，就觉得我自己打咗两针嘅，已经今日 系 刚刚打完第二针，咁我系支持嘅，系啊，疫苗接种系啦。咁啊，如果喺学童方面咧，我就觉得政府应该宣传多啲，同埋发多啲声明咧，等啲家长更加清晰。 剛才那位听众咧，咁都自己话自己系位家长啦，咁都讲到话，即系其实都家长同埋青少年人咧都有好多嘅疑问啊，对于疫苗嘅副作用啊，或者啲效用嘅问题，咁你觉得政府应该做啲乜嘢去到让大家更加去释除疑虑咧？ 第一家长担心嘅就系、是、即系个学童打，即系万一有副作用。你知香港手停口停的啦，咁喺嗰方面可能照顧學童都係個困難嘅，係啊，咁我覺得就清晰指引啦，簡單啲嘅清晰指引咧，等啲家長明白，啲副作用可能有啲係正常嘅，係啊，咁可有啲個別情況會出現嘅時候，咁識咗疑慮先咯，最緊要係啦。 嗱，而家即係學校咧就可以做一個預約接送啦，又或者咧係外展到校接種嘅服務啦，咁其實呢啲平台會唔會係都期望啊可以增加個服務？譬如話係會唔會有啲諮詢啊或者解説嘅啲服務可以提供翻咧？ 我自己唔係咁贊成即係外展啦，因為始終喺學校方面咧嗰、那個接送就 OK， 我接受嘅，例如即係可能係。旅遊巴或者個別嘅保姆車，可能就能夠安排去即係社區中心接種，應該 OK 嘅。但如果你話去到校度接種咧，就有保留，因為呢度其實學校究竟嗰個資源足唔足夠去應付萬一有啲同學去產生啲副作用嘅時候，係啦，喺當刻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度就有少少政府要去支援多啲咯，如果真系嘅话，系啦。 嗱，呢个咧就应该系有一啲嘅营运紧社区接种中心嘅一啲医疗机构咧，去到提供翻呢啲外展到校接种服务噶。咁其实都相信咧，应该有一啲嘅现场嗰啲嘅医护人员或者支援咧系提供嘅。咁其实会唔会话即系希望啊，都尽早咧就透过学校去到发放呢啲嘅资讯，让家长都知道成个接种安排系点样咧，系嘛？ 其實應該嘅，因為其實大部分市民都有啲唔係咁清晰，咁何況家長即係當自己嘅仔女要真係面對嘅時候，可能要幫佢哋決定嘅時候，可能真係要多啲嘅清晰， 俾到啲家長能夠安心啲咯，係。 嗯，嗱，而家就都有個有啲嘅官員嘅講法啦，譬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都講話咧，即係如果七至八成嘅接種率啦，咁都可以咧就考慮翻全日復課啊，一啲嘅運動嘅體育嘅活動咧，咁就打咗針嘅同學仔咧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啊等等。你係咪都歡迎呢啲措施啊？ 你話全面復課咧，可能初期都未必係做到嘅。但係我覺得打咗疫苗咧，就可以就正常翻上課係件係好事嚟嘅，係啦。因為過去呢兩年嘅，即係都幾擔心啲，即係啲學童咧，或者即係特別高中嗰啲咧，佢哋面對嘅公開試都好大困難，係。 嗯 咁應該全面復課係一個比較理想嘅做法，係啦。 嗯，好啊嚇。多謝曬施旭寧啊，多謝你。 啊，唔好唔好，唔該曬你主持，唔該曬你。 施旭寧咧就係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嘅主席嚟噶，咁都睇翻咧，尋日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底下嘅科學委員會嘅專家咧，就係劉宇龍教授都講到話咧，咁其實一啲嘅兒童咧打伏必泰疫苗咧，基本上係百分百有效噶。咁亦都睇翻啲香港嘅研究啦，中學生接種咗之後嘅副作用咧，主要係手臂痛啦、疲倦啦同埋頭痛嘅，咁啊比率咧就更加。是略较西方国家咧系低嘅，咁至于有譬如话以色列一啲接种者咧就出现一啲心肌炎啦，咁佢就话500万人之中咧就见到120宗，咁啊年轻男性发生率咧就1/5000，咁都系一啲嘅病情轻微啊，咁好罕见啦，同埋咁而且咧就系几日之内咧就可以康复噶啦，亦都唔构成咧疫苗不安全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次同大家讲到我哋呢几集咧，系会讲中文叫做王尔德，英文叫做 Oscar Wilde 嘅作品《Lady Windermere's Fan》，温夫人嘅一把扇。这个故事其实讲呢是一个怀疑自己老公出轨的女人遇上一个情圣叫做 Lord Darlington， 而个女人就是 Lady Windermere。 而这个 Lord Darlington 他讲的东西是他用这个语言的能力是非常之厉害的。萧叔想跟大家分享几句呢 Lord Darlington 他讲的一些名言。第一句就是 We're all in the gutter。 这个 Lord Darlington 跟他的朋友讲 We're all in the gutter，我哋个个咧都系喺条坑渠里面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但系有一啲人咧系向上望，望住上面天上面嘅星星。咁讲嘅意思就系、是，即系人类系好唔单止好渺小，或者系好污秽啊，一啲好差嘅生物啦。但系咧，有啲人咧系会去想去达到一啲更加伟大咧、更加高嘅一啲东西。咁咧就係呢句句子嘅意思啦。We'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咁呢句句子係蕭叔覺得寫得非常之好嘅。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機遇 挑戰。 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怎样为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6月25日星期五，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嚟到下晝5:47啦。咁啊，睇翻咧近排咧都有唔少嘅企業咧就推出一啲嘅措施，去到鼓勵員工打針啦。咁但系咧就有啲嘅公司睇嚟有啲做法咧都可能引起一啲社會嘅討論同埋爭議。咁講緊就係咧就近排咧就半島酒店啊，咁就網上面流傳咧就係一封咧就係半島酒店嘅母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嘅營運 总裁鲍华咧就向员工发咗一封信啦。咁都讲到话咧，就系对于而家即系拒绝打针嘅同事咧，系表示失望同埋愤怒啊。更加咧就讲到话咧，就未来嘅业务咧，如果未能够改善咧，会考虑裁员啦。咁我哋都就住呢封信咧，咁就有向到半岛酒店咧去到查询啦。咁半岛酒店都证实咧，封信咧就系员工大会下六月八号咧员工大会之后咧，就由鲍华先生所发出嘅。咁目的就系话要希望鼓励员工打针啦。咁其实而家咧就系呢个母公司啊，上海大酒店咧都喺香港嘅业务咧就系有一啲嘅鼓励嘅措施，譬如话咧。接种咗两剂疫苗嘅同事咧，就有2000蚊啦，同埋咧就两日嘅有薪假期啦。个别嘅营运单位咧，如果整体员工喺八月尾之前咧就达到70%嘅接种率，公司咧就会再俾额外嘅2000蚊咧，就系作为奖赏嘅。又话咧会系免费咧，就为员工提供一啲嘅疫苗前嘅评估服务咁样。咁希望咧就系可以达到70%嘅一个接种率啦，达到群体免疫啦。咁同埋咧都讲到话咧就系如果吓即系。因为而家个疫情咧，都为集团咧带嚟一啲负面嘅影响啦。咁所以就话咧，公司如果业务情况咧喺未来数个月咧未有改善的话咧，酒店咧将会考虑实施其他节约成本嘅措施，当中可能包括裁员噶。不过大家就即系怀疑啦，究竟啊会唔会话酒店会向一啲未打针嘅员工开刀吓，炒咗呢啲未打针嘅员工咧？咁半岛酒店嘅回应就话咧，系话会遵从咧相关嘅雇佣条例。就唔会咧，因为员工拒绝接种疫苗咧而解雇有关嘅员工嘅咁但系即系会唔会到呢封信嗰个措辞都比较强硬啦？头先讲到话失望啊、愤怒啊，亦都提到话咧就系、是公司同埋同事所展示嘅忠诚咧，应该系双向嘅咁等等呢啲嘅言辞，都会唔会都造成一啲嘅心理嘅影响咧？吓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是、香港酒店工会主席徐巧丽啊。徐巧丽你好， 吓你好你好。 点样睇半岛酒店呢个嘅事件啊？ 咁我哋觉得好明显，其实系一个威胁啦，即系呢个总裁向一个员工发出嘅威胁啦，就是、要求佢哋喺限期之内完成呢、這个接种疫苗啦。咁亦都系觉得呢个系荒谬嘅，因为我哋即系工会嘅立场就系强调一个疫苗自主啦，每个员工因为佢。要用佢嘅個人嘅身體嚟承擔呢個疫苗嘅後果啊嘛，咁應該喺個主導權應該擺翻喺員工身上，而唔係公司去攞佢嘅薪計嚟要挟佢咯。 不过睇翻封信咧，都的确系集团经历紧好多嘅挑战嘅吓，即系包括咧就系讲紧旧年咧就系损失咗20亿元啦吓，咁同埋目前咧每个月都亏损大约6000万啦，亦都讲到话喺疫情嘅情况之下咧，即系香港嘅半岛酒店都冇话裁员嘅。咁所以咧就如果達到群體免疫咧，咁大家就可以咧盡快咧就開翻呢個恢復翻即係以前嘅業務正常嘅業務啦等等，即係都希望即係讓大家去了解到集團所經營嘅困難。咁如果打到針啦嚇，即係大家可以提高個接種率，會唔會真係一個方法可以令到公司嘅業務係回復翻正軌咧？ 我哋對呢樣嘢係懷疑嘅，點解咧？因为依家全球疫情其实都系非常之唔受控啦，亦都好好难以揣测啦。其实好多地方嘅疫情系不断爆发完静止嘅再爆发再静止，咁亦都有好多呢个病毒嘅变种啦。咁其实系你冇办法预计到佢几时会复苏，你亦都即系就算一间酒店去做到呢个接种疫苗即系达70%啦，咁其实你都未必去影响到其他國家個邊境開放啊，或者其他國家嘅疫情狀況噶嘛，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立場見到去要求員工接種疫苗，其實同嗰、那個旅遊業嘅復甦啊，或者係經濟嘅得益，其實未必有直接嘅影響咯。 咁就即係睇返除咗一啲叫做講返公司啲慘況之外啦，咁同埋即係亦都講話，即係將來可能會有一啲嘅節省成本嘅措施之外，其實都有獎勵啊！即係譬如公司講到話，譬如接種咗疫苗有錢，又或者係亦都係提供一啲嘅身體檢查嘅服務咁。咁會唔會都幫到譬如員工，譬如都唔知道自己身體情況點啦，去做一次身體檢查，可能就會即係會安心啲去打針喎？會唔會好啲咧？ 我諗有少部分嘅員工其實係想打疫苗嘅，但係 絕大部分唔想打疫苗嘅同事咧，其實都係關注緊疫苗帶嚟嘅後果啊。因為就算一個身體健康嘅人去打疫苗，其實都有一啲形形色色嘅副作用啦，有大有細啦。咁其實都呢啲先係呢啲不確定性先係令到員工啊或者係香港市民最卻步，仲喺度即係諗緊十五十六打唔打疫苗嘅原因咯。咁所以你話公司俾一啲事前嘅檢查，你係咪真係鼓勵到佢咧？我又覺得唔係，反而係公司或者係政府應該去解釋更加多，或者提供更加多數據，係關於呢個疫苗接種咗之後會帶嚟咩後果，或者係假設我承受咗呢個後果啦，我有啲咩保障先？因為我打針，如果喺公司威逼嘅情況下打針，其實我係為咗份工，我為咗生計而去打咁啊。但係咁如果我打完之後，我有啲咩副作用啊，有啲咩身體不適，令到我翻唔到工，其實咪仲本末倒置。咁所以呢啲情況都係令到員工係非常之卻步去打針啦。 嗯，嗱你哋都係即係酒店，即係香港嘅酒店嘅工會啦。咁你哋有冇見到其他嘅酒店都有類似嘅呢啲措施，或者係延遲，或者唔同嘅説話咧？ 最近見到最強硬嘅措辭就一定係本島酒店啦。咁但係都有，其實其他酒店多數佢哋出通告啊，或者去 send email 俾同事，都係叫鼓勵佢哋打針啦。即係喺正式嘅文件上佢哋咁寫，但係都有啲情況係啲可能管理層會口頭同下屬講話即係依家總公司就要求大家去打疫苗啦。咁如果你唔打就自己睇住啦，或者係係咯，會用呢啲叫做模棱兩可嘅措辭去恐嚇佢哋咯，即係話佢哋如果唔打針咧，咁公司就有機會可能第時有啲咩動作嘅時候，就可能會向未打針嘅同事落手先咁樣咯。 啊，會唔會求職方面啊，即都可能係以一個打唔打針作為一個入職嘅條件啊？ 這個我哋都聽過少量嘅個案嘅，咁唔排除可能依家即係酒店嗰邊會有呢啲趨勢啦。 是点样情况噶？ 就是要求同事入职嘅时候，可能有啲其实酒店有啲职位嘅同事咧系要做身体检查先只可以入职嘅。咁唔排除依家咧系都有酒店系会要求佢哋接种咗疫苗先可以入职咯。 其實咧，如果真係有公司咧，就係因為員工拒絕接種疫苗咧，而解雇有關嘅員工咧，即係可能係出現一啲嘅法律嘅問題啊。其實就住呢件事咧，有冇向勞工處啊，或者係去到研究一啲法律嘅問題咧？ 其實咧，我哋嘅即係以我哋嘅經驗啦，其實個企業咧係一定唔會用呢個理由嚟解雇員工嘅。佢就算佢實際係咁樣，但係佢個口會講話啊，我哋因為經濟困難所以裁員。咁只要佢跟足勞工法例賠償去裁員咧，咁其實係冇問題。咁所以呢個情況咧，係我哋根本冇辦法證明到個企業係啊，因為你唔打疫苗而裁員，即係而炒嗰個同事。 係，咁嘅工會可以做啲咩而家？ 咁我哋會堅持翻我哋立場啦，亦都想呼籲各位即係市民啦，甚至係即係除咗酒店業以外，其實其他行業都係面對緊同樣問題啊嘛。咁我哋都係希望每個人有自己決定去接唔接種疫苗嘅自由啦，而唔係大家為咗個生計而去夾硬攞自己個身體嚟做一個賭注去接種疫苗啦。咁我哋都有聽過一啲個案咧，其實喺酒店裏面發生咧，就係、是可能一個部門啊，佢哋全部一齊話堅持唔接種嘅，咁其實公司對佢哋都冇辦法，佢唔可以一次過炒曬佢哋啊嘛。 OK 吓，好啊，唔该晒徐巧礼，多谢你吓。徐巧礼咧就系香港酒店工会嘅主席嚟噶。其实就住呢个问题咧，我哋都向过劳工处查询啦，暂时咧就未有回复嘅。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啦。有吴女士喺电话旁边，吴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唔该， 请讲。 我想咧回应一翻咧，头先咧阿杨勇雄局长咧讲嘅学童咧打针个问题嘅。咁樣咧，佢話咧，如果打咗兩針咧，就可以咧上體育堂啊嗰啲咧，係唔俾你戴口罩。 佢係話學校達到70%-80%接種率，就係未打，即係就係打咗針嘅學生咧，可能可以喺體育活動嘅時候咧就除低口罩嚇。係 啦，咁我想問啦， 如果你唔戴口罩嘅话，你打咗针，就算你唔戴口罩嘅话，咁你都会惹到人哋噶嘛，系咪啊？你打咗针唔代表你唔会确诊噶嘛，你唔可以话咧俾一个假嘅信息人哋话，哦，原来你打咗针咧就可以唔使戴口罩，佢个意思其实系咁样，但系咧你唔好俾个错误嘅信息人哋。 嗯。好啊，多谢晒吴女士嘅电话吓，咁啊，有啲嘅专家咧就系咁样作出呢个咁样嘅建议啦。咁不过咧就今日杨勇行嘅讲法都系话咧系要，其实都系要再咧系睇睇到时吓、啊、真系出现新一波疫情啦，不幸地个情况系点，会唔会有一个疫苗嘅措施系让啲学校系分别一啲有打针同冇打针嘅人士咧？咁呢，但系咧都会真系去仔细研究咧，同埋咧即系都会俾一啲足够嘅时间俾学校咧去到准备。有关的措施的。我们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而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北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香港单车馆公园，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翠屏南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和君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龙王集团、长城一带一路股权、协同通讯、浩派集团股权和骏泰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 日元 109.5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1，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报17,400元，佢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13美元，卖出1,881.12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葵涌道天桥去昌荣路方向咧，较早前近国瑞路桥面曾经有意外，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一度系封闭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封路重开，咁但系车龙一度消散，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葵芳阁。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昌荣路方向近国瑞路桥面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而家都排到近葵芳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带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地开，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大埔的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大福街一段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近下坑。

預防具症狀的呢個新冠病毒咧係高度有效，咁同埋話咧就係呢樣嘢咧接種咧都對於保護青少年免受感染啦，同埋減低病毒喺社區傳播咧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就建議啦咁。咁而另一邊雙咧，尋日嘅科學委員會咧都作出咗幾個嘅一啲建議啊，包括咧就係長者接種指引咧。都更新咗啊，咁就加咗一句咧，咁就话，咁如果咧就系曾经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都可以咧安全咁接种呢个嘅新冠疫苗，亦都讲到话咧就系譬如系一啲嘅防疫嘅安排啦，譬如海外嘅人士咁已经接种咗两剂，咁啊翻到嚟咧验抗体，咁就可以将个检疫期缩短到七日啦，等等好几个建议。咁但系黄伟豪话，即系可能对于公众嚟讲啦，咁比较可能关注嘅咧就系长者嗰个接种指引啊，因为咧就多咗一句咧就系话。打過流感針的長者可以打這個的新冠疫苗啊，咁會唔會都對於呢個嘅長者嘅接種啊，或者家人嘅信心有啲嘅增強咧？黃偉豪， 我諗可以打一定係會即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哋都聽過好多市民嘅意見或者反映，咁其實佢哋都除咗即係准許打或者專家即係推薦啊或者批准咗之外咧，就係話嗰個佢哋想多少少信息，因為始終我諗好多人都係擔心嗰個副作用嘅問題啦。咁但係似乎政府喺處理有冇副作用啊，有冇啲影響健康嘅事件上面咧，就過分就從佢主觀出發，即係佢覺得冇事咧，我就遲啲公布或者唔使公布啦。咁但係社會嘅期望好似就話，喂，不如你俾曬我知，我自己去演繹，或者即係你可以比較下有打疫苗個死亡率，冇打疫苗個死亡率啦。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即使可以打，但係如果可以喺個資訊嘅透明度、公開度嗰度咧，可以改善多啲咧，我覺得嗰個公眾嘅反應或者接受程度會更加大嚇。 其實長者咧就更加係大家關注，因为咧就啲专家咧，寻日都讲到咧，咁就系因为新冠病毒啊，长者感染咗，那个死亡率咧系达到3-4成啊。不过咧，而家咧院舍里面长者嘅疫苗接种率咧就只有3%左右啫。咁即系话咧，咁呢啲嘅高危群组啊，咁个接种率咧都相当之低啦吓。咁点样可以让大家系都俾啲长者，譬如即系合适嘅长者都系安心咁打针咧咁？咁即系而家就系出咗一个咁新嘅一个指引啦吓。咁就话即系打过流感针嘅长者都可以安全咁打啦。咁系咪让大家可以清晰啲吓，知道其实长者咧就都可以打嘅，屋企里面嘅老人家都可以打嘅，有冇啲咁嘅信息咧？嗱，不如问下听众。啦吓，会唔会话今次更新指引就会俾屋企里面嘅长者去到打针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就系寻日都开过记者会嘅专家，就系咧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啊。刘教授你好， 你好， 系你好，刘教授。 嗱，寻日咧你哋专家就系通过咗几个建议啦，咁啊当中其中一个咧。就是、关于长者打过流感针就可以咧打呢个新冠疫苗，点解咁讲呢？ 哦，因为我哋第一个指引咧系年初大概系2月初嗰阵时出嘅，咁嗰阵时喺香港或者全世界范围咧对打呢个疫苗嗰个经验真系唔多嘅，但系过咗3-4个月之后咧，你都知道全世界如果系打伏必泰都过几多亿针啦，如果打这个滅活的個平台包括科興啊、國藥啊或者印度那個都應該過很多億的了。當然有了這麼多數據之後呢，我們的心裏面就踏實了很多。第二就是挪威那時候，或者大家不太記得了，那時候就說有些很身體很虛弱的長者打完伏必泰之後呢，就有一些個案即叫做死亡個案啦，咁所以挪威政府咧就做咗一個復檢，就好小心睇咗佢哋嗰幾千個住喺啲安老院嘅老人家打完咗之後，佢其實應該有30000多咁老人家打到29000噶啦，咁真係喺嗰段時間離世大概100啦，咁佢哋就好仔細盡力去睇嗰100究竟同嗰個疫苗有冇咩關係，咁到最後咧大部分啊90%以上咧都係。即係冇關係啦，或者好難確定啦，真係可能有嘅咧，都唔會多過10宗8宗咁樣樣。咁基於呢一樣嘢咧，琴日嘅疫苗委員會咧就諗咗一輪，就討論咗一大堆諗法啦。咁就對最後原來當時嘅指引咧確實喺嗰陣時係 OK 啱嘅，因為冇經驗啊嘛。咁到今日為止， 我哋就覺得係過分小心。咁所以咧就用一個比較我哋已經有好多十年經驗嘅嚟咗一個對比。那個對比咧就係因為滅活疫苗呢個平台就係呢個流感疫苗同埋呢一個科興係共通之點。咁所以就諗到呢一個方法咧，就會傳遞一個比較清楚、清晰，使到大眾都會明白嘅一個比喻咁樣樣。咁大概我哋嗰陣時嘅諗法就係咁樣樣。咁你可以調翻轉頭講，咁伏必泰點啊？嗱，因為打咗咁多針之後咧，我哋都知道伏必泰嗰個打針之後嘅一般嘅反應咧，係會比科興高大概一倍到啦，或者未到啦嚇。咁、啊、所以。昨日我都在記者之內，哇！如果你真的很擔心那個即係長者，因為他即係身體比較虛弱啦，咁同埋佢真係唔會周圍走噶嘛，唔係啲年輕人噶嘛，咁佢嗰個感染嗰個概率會低。最緊要咧就係佢看護佢嗰啲我哋叫做安老院嗰啲員工都會打，因為而家有一個問題就係因為過度小心，譬如有啲醫生去到篩選一百個都唔俾十個打。咁連帶安老院嗰啲員工，哇！醫生都咁講，真係唔安全啦，即係變咗好多錯誤嘅信息，我哋而家要慢慢一步一步糾正。咁但係呢一種糾正嘅過程，呢種解說過程一定要耐心嘅嚇。咁如果記者唔明白，咪再用多啲時間咯。市民明白唔緊要，再講多一次咯。因為到最終。因為呢個經驗真係好豐富㗎啦。 嗱、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咧，即係有啲嘅死亡個案咧，咁之前都係即係發現咗一啲嘅嚴重嘅心血管疾病啦嚇。咁、之前咧就係、是、專家都有都講話啊，即係因為咧佢就有一啲三高嘅因素啊，所謂高血壓啊、糖尿等等嘅因素啊，或者心血管病嘅因素啊等等，都就做導致佢嘅死亡嘅個案。咁其實公眾都好多嘅印象就係話啊，其實咧我會唔會係有呢啲嘅？三高啊、糖尿病呢啲嘅慢性病就唔打得咧，咁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一下，其实系咪咁样咧？ 嗱，咁样讲啦，因为我都讲咗好长时间，亦好多人都反复讲咗啦。咁、譬如你三高，咁当然有啲就三高系好轻强嘅三高啦，根本都未构成有呢个心血管病，咁嗰啲都唔够胆去打。咁另外咧，就譬如啲死亡个案，我哋都讲咗有。幾個方面去解說嘅，第一就係佢嗰個發生嗰個概率咧，係打咗針嗰啲人咧，係仲低過未打針嗰啲人，因為有心血管病離世、中風離世，或者係即係大血管撕裂離世咁樣樣。咁換言之，就係你嗰個死亡概率咧，係遠遠低過嗰個背景發生率，即係你打唔打針其實都會發生。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是打完針，譬如五日、十日或者兩個星期，咁照計都唔會使到你三條血管都淤塞曬嘛，係嘛？咁即係變咗呢個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啦。咁如果再退一萬步嚟講啦，咁你好擔心，咁你咪 check 下你個血壓咯。你如果係糖尿病，你咪睇下你啲血糖咯，等等。因為我都有好多朋友問，有好多係醫生嘅朋友啦，有啲唔係醫生嘅朋友啦，咁有啲係做完搭橋之後，因為好精靈又好乖，又跟住醫生嘅指引，都有打到針嘅喎，都冇事嘅喎。再退多二萬步嚟講啦 ，OK， 你話 OK， 咁一個間接嘅、那個間接咧就打完之後、那個一般反應，因為發燒啊，或者係頭痛啊、肌肉酸軟，咁你咪打一隻。冇咁大反應嘅咯，咪就係科興咯。咁科興就一個滅活疫苗嚟嘅，咁佢嗰個反應咧，其實就同我哋打咗幾多十年嗰個流感疫苗都差唔多。咁所以咧，先至有琴日呢個指引出咗嚟，因為要用一個好概括性，使到每一個人都會明白個比喻啊。否則我要用幾多分鐘都未講得好清楚，亦未必一百個聽眾有冇五十個名啊，都未必。但係如果一個咁嘅指引，你以前打過滅活。嘅流感，咁照計你打呢個滅活嘅科興都係應該差唔多啦啩，即大概就用呢一個咁樣，即普通市民都明嘅方法溝通，因為而家喺香港發生最大嘅問題呢，即解說嗰陣時未夠貼地，唔係嗰啲我哋所謂冇醫學背景嗰啲人會容易明，甚至乎有醫學背景呢，因為佢唔係一路係做即傳染病啊，或者係疫苗嘅工作呢，都未必明。咁譬如抗體都係另外一個即係一個範疇可以講嘅，即係其實真係唔容易，即係同市民溝通真係唔容易，但係我哋不厭其煩一定要做嘅，反覆去做，用啲簡單易明嘅方法嚟解說。 是啊，刘教授啊，我有另外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啦。而家就话喺院舍嗰啲老人家，即使打个呢个流感针都可以打呢个疫苗啊。咁样咧，你哋有冇啲数字显示翻？咁样令到院舍里边系咪大部分老人家而家都打得噶？ 嗱，這個呢如果我昨天都講了，如果是精靈的即落床跟其他的院友在這裡即交流啦，我不知道他們做些什麼，可能是有一些智力的運動，有些是可能是打那些叫做即總之長者適合的活動，那些肯定可以打啦。那至於如果真的睡在這裡已經要有一條管去餵食的，咁嗰啲咪要可能真係要林正財醫生佢都會有好多啲團隊去評估囉。咁我嗰啲我哋叫做咩啦，事日無多，咁其實係咪即係需要再打呢？咁未必，咁即係大概係咁啦。咁嗰啲就係擔心打完之後有啲一般嘅反應都會使到佢就有一個所謂即係非直接但係間接使到佢嗰個身體因為佢有發燒啦，咁呢個就講係伏必泰啦，伏必泰真係好多發燒啊、肌肉痛啊等等嗰啲，咁所以挪威先至有呢一個咁樣嘅審視咯嚇。咁我哋審視完佢嗰啲，哇幾得意喎！原來嗰一百個裏邊真係可能有拉更嘅都唔夠一成，九成都係覺得都唔係啦咁樣樣，即係變咗咧唔可以以偏概全，咁一百個院友其實九十個都打得，嗰十個咪唔好打咯。即係如果評估咗之後，咁你已經去到八九十。咁之前個指引真係好小心，因為當時真係冇經驗，所以我琴日先至有一個叫過度小心呢一個。咁呢一個概念，咁可能真係要由你哋電台報紙講翻出去，啲嘢會跟住時間而變嘅，因為我哋經驗多咗，我哋有信心啦，咁自然以前係小心嘅，而家就變咗做過度小心啦，因為已經有經驗啦嘛。 嗱，之前個指引咧有咁寫，就話係即係未受控制嘅嚴重慢性病咧，就不宜接種啦，即係包括係科興疫苗啦等等。而家仲會唔會係一個同樣嘅諗法啊？ 哦，咁呢一個如果嗰、那個即係譬如咁講啊嚇。我唔知即係大家即係對即係譬如一個糖尿病人嚇認識幾多？咁頭先我喺另一個電台都講過。咁如果糖尿病佢真係冇控制到個血糖係去到二三十，咁嗰啲係去到昏迷㗎啦。咁入咗譬如瑪麗又好或者其他啲醫院，咁嗰啲梗唔會俾啦。你梗係要將佢拉翻去正常嘅血糖嗰個數值，七啊八啊九啊偏高啲都唔緊要。咁嗰啲咪可以打咯。咁如果你嘅血壓，你平時即係你可以接受140下邊90，咁行嚟行去嗰啲，咁你嗰日咪乖啲咯，唔好咁燥咯，養好曬身體咁然後去打。但係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個叫做 malignant hypertension 係惡性地高血壓，去到上壓190，下壓都去到120，咪梗唔好打啦。咁嗰啲普通嘅即係我諗家庭醫生一定認得出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小心講咗呢啲嘢，深敲啊！我哋唔知點解咁就植入咗喺市民嗰個腦裏邊。咁而家就哇、三高就唔好打，因為我日日都接唔同嘅電話啦、電郵嗰啲即係家庭醫生啦，有啲係心臟科醫生嗰啲老醫生啊。喂，唔該你啦，你快啲再澄清三高係可以打嘅，即係大概係咁。咁但係點樣要糾正喺三四五個月之前，因為要小心地，因為呢啲係大家都冇乜經驗嘅，尤其是伏必泰啦，因為呢個平台 mRNA 係用疫苗嚟咁樣大面積做咧，即係人類歷史都係第一次咁大嘅舉措啦，我覺得係啦。 咁會唔會話真係同啲院舍同埋家庭醫生都多啲溝通？用咩嘅方法？ 有啊， 會用咩方法多啲同佢哋講呢啲事？ 有啊，因為我哋嘅科學委員會都有好多家庭醫生喺裏面㗎啦。係啊，咁仲有 GOPD， 即係我哋普通科門診嘅醫生。其實我哋香港嘅醫生即係質素唔差㗎，只不過因為太新嘅嘢，佢哋又唔係日做夜做疫苗或者係傳染病，都要俾啲時間佢哋學習咯。我覺得佢哋已經學習咗三幾個月噶啦，即係佢哋應該成長啦。我覺得佢哋要肩負起某一啲責任啦，即係唔好太過騰雞啦，使到我啲市民又再將呢個錯誤嘅印象再錯誤落去啦。 好啦，最后都问一下咧，关于一个打咗疫苗嘅人士嚟香港嘅检疫安排啊。咁而家讲到话最新嘅建议就系咧，就系譬如打咗两针嘅疫苗，咁再加上咧就系喺机场做咗个病毒检测系阴性，咁同埋咧就系做个抗体检测阳性，就可以缩短佢个检疫期咧，就系七日酒店，再加咧七日自我监察咧咁。咁但系即系最近都发现有一啲嘅输入个案系打咗两剂疫苗咯，都照样系即系发现。都是一个病毒阳性、其实这样做法缩减这个即打了针人士的检疫安排会不会有任何风险的、 人世间没有是零风险的，只能将个风险压制到有这么低得这么低。咁呢樣嘢咧已經討論咗兩次噶啦，即係個聯席會議。咁到今日咧又再即係琴日啦，再討論咗一次。咁咧就叫做要過三關啦。我見到有啲報紙要過三關，你要打咗針啦，又要14日之後啦。咁希望你嗰、那個即係所謂疫苗接種咗之後，你個能力去即係防止有感染係高啦。咁又嗱，你嚟到落地啦，或者飛之前啦，又撩過個鼻啊。真係冇病毒喎，咁就第二關啦。咁第三關呢就是、原來你真係產生咗抗體啦。咁呢個抗體呢某一個程度上呢就標誌住你有一個免疫反應啦。咁就係、如果真係即萬中無一㗎啦，我諗或者十萬中無一嘅。咁你啱啱嗰陣時你打完針唔知點解你又唔知邊個國家你又碰到另外一個人又感染到，咁你又因為係嗰唔知幾多個人裏面，即係嗱，譬如伏必泰都有唔係百分之一百架，都係九成幾㗎嘛，都有5-6% 啦。咁科興可能多少少啦，可能幾成啦。咁中個招，咁跟住呢你就喺坐緊飛機嗰陣時哇，好犀利啦！你个身体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反应，你啲免疫 B 細胞砰砰声出嘅，免疫 T 細胞又砰砰声出嘅。咁照计咧，你个病毒量咧，如果真系再次咁样咧，就应该系颇低嘅，甚至乎嗰个时间应该系好短嘅。 OK， 咁咁样都俾你漏咗入嚟，咁冇计倾啦。咁但系因为你个病毒量低啊嘛，你三两日就已经嚼咗嗰个病毒量冇晒，你就感染人嗰个几率就好低噶啦。 咁所以个风险就比较低一啲啦，系咪？ 唔系比较啦，应该好低啦。 好低。好啦，时间关系啊，同阿刘教授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吓。 多谢你哋吓。 多谢你吓，刘宇龙教授咧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不满。並且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作出明確澄清，消除已造成的惡劣影響，並確保不再發生這類的情況。汪文斌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中方嚴肅敦促日方在台灣問題上切實重信守諾，謹言慎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損害中國主權，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嘅事故。较早时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咧就有坏车阻路噶，啱啱拖走咗一阵，咁所以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沿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嘅车龙啦，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过了柯达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比较多车啲，龙尾在管道中间。不过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卫理道。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龍尾在多實街，龍翔道西行上去獅隧，龍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接近宏天廣場。路面情況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那段是擠塞的。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下村。另外在启业村对出观塘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彩虹村对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日村对开。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新元朗中心对出那段挤塞的，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下高埔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突然间咧，我自己系好惊心啊！喺一个大厦里边，代表咗我50年嘅生涯、工作经验、人生轨迹，我系必然系做过晒呢啲噶。点解偶然可以炒埋一碟啊？我50年嘅人生就喺呢度。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黃偉豪喺度啊！講緊就係專家咧，就建議咧，就係12歲或以上咧都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啦。咁亦都係更新咗長者接種疫苗嘅指引，就係話打過流感針都可以打新冠疫苗。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有聽眾蛇先生喺度啊！蛇生你好， 係你好， 請講。我係蛇達明醫生。 哦，係你好啊，蛇醫生。 咁咧就我哋睇翻咧，今次嘅打疫苗咧，我哋都幾論盡下。咁啊，好多市民咧都周圍咧好彷徨、好焦慮咁樣咧，問人自己打唔打得咁樣。咁亦都專家都好多時都要自己赤膊上陣，自己都要解釋啊。咁你見到阿劉教授都解釋得好清楚。但係咧好多時咧，我哋發現咧暴露咗香港醫療制度嘅缺陷啊，就係冇一個完整嘅家庭醫生制度，根本每個病人咧都唔知自己打唔打得。都唔知自己有冇病，譬如我哋话好惊三高咁样咧，三高有冇人知嘅，自己唔知嘅。如果你自己有钱嗰啲，我真系做验身，我搵个教授帮我睇，验晒三高，定时验血冇问题嘅。但一般市民咧，唔会无端端都系睇医生去俾钱，但系自己知唔知道三高咧系唔知道嘅。咁除非要自己俾钱去验先知嘅。咁好啦，有三高之后医唔医咧，亦都冇人理你嘅，都唔知喺边度医。咁而家喺香港嘅制度咧，三高都冇乜點醫嘅。你要幾時先有得醫咧？就係佢哋要中咗風，或者啲血管塞咗，要通波仔啦，可以夠差入到譬如醫院嘅急症室做埋手術。跟住咧之後咧就有醫生嚟睇你啦，醫你個三高，醫你個心臟病中風，即係你條血管咧塞10% 冇人理你嘅，塞50% 冇人理你，到你塞90% 或者塞曬咧，就政府就會幫你嘅。咁變咗好多病人可能。 可能血管冇塞，可能塞 10%， 可能塞 50%， 冇人知嘅。咁佢要係我哋依一個制度咧，就全部資源擺曬去醫院裏邊嘅。咁、個病人咧係要救病先入到醫院嘅、你唔救病咧，周圍揾人，周圍問睇電視。而家我哋嘅資訊基本上係靠電視、靠傳媒嚟牽引嘅。如果你有啲譬如有啲工作人員咧，有啲市民係唔工作嘅，冇乜時間睇啲資訊，或者睇完啲資訊都唔知道，都唔知道啲，唔知道啲，都唔知道問邊個。咁我哋呢個係我哋嘅制度缺陷嘅。咁我呢個制度幾時開始嘅咧？就係1990年開始嘅。 系阿佘医生，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边个专科啦？咁同埋，即系呢段时间会唔会都接收过啲病人嘅查询疑问？你有咩嘅建议俾佢哋啊？ 我自己系香港医学会嘅会长，咁我系自己系老人科医生。咁我过去呢几十年咧，都系有跟进香港嘅制度。咁发觉香港最缺乏嘅就系个家庭医生制度。咁譬如好多病人嚟到俾钱嚟睇专科睇我咁样，话自己有冇三高，咁我就好简单嘅。因為醫生基本上好容易處理嘅，咁問題就話，如果一般唔想負擔自己醫療費用嘅市民，咁應該去問邊個醫生呢？其實我哋冇依個渠道，冇依個資訊，咁就係靠聽心機，啱啱聽得正教授講嘢，咁就知道，咁但可能都係聽啲唔聽啲咁樣，咁變咗一個制度嘅缺陷。 明白，好啊，多謝曬阿佘醫生嚇，咁都講咗一啲。即係新冠疫苗嘅接種嘅過程咧，可能睇到一啲嘅情況啊。跟住有聽眾陳女士喺度，陳女士你好， 你好， 請講啊。 係，我想話咧，個頭先嗰個專家咧嚇、上嚟咧，佢又講得真係好好聽啊。咁又話誒嗰啲副作用咩流發燒啊乜乜乜。跟住咧而家嗱，我哋而家真係好似而家呢個醫生咁樣講咧，真係講得好啱。我哋啲市民咧嘅資訊係邊度嚟？好啦，我哋問家庭醫生啦，開頭咁我哋。問家庭醫生，我哋嘅家庭醫生咧就係走去睇復診嘅醫生。就算我哋走去俾錢出面嗰啲門診普通診所啲醫生問，好啦，而家又話人哋醫生唔專業啦。 即係可能 緊張啦， 未必知好多啦嚇。 又話人哋唔專業啦，又話人哋緊張啦，又話乜啦？好啦，跟住咧，而家咧咩面癱啊、爆血管啊、死嗰啲咧，一句都唔提，就認為唔關事嘅。但是我哋市民咧就認為點解咁啱打都有事嘅，咁一句都唔提，連行嘅一句都唔提，咁好咧就淨係話咧食飯都會死啦，咁啊係啊，食飯都會死啊，係咪打又死，唔打又死噶啦，咁我點樣打咧？打咗即刻死喎，咁即係咁樣講啊，如果要佢啲邏輯，咁但係呢啲都完全避重就輕嘅，你好似人哋阿斯利康咁，你外國打咗幾個有血栓塞嘅就即刻。話停同埋睇下係咪真係關佢事，起碼都停咗，睇下睇下關佢事。我呢個政府我都唔知佢做乜，淨係而家仲要話啲，你問嗰啲醫生係又唔專業，又唔係專家，喂，我哋都要揾專家睇啊！我哋先走市民。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女士嘅電話啦嚇。咁睇嚟都好多，無論係醫生啦，同埋市民啦。都仍然對於疫苗即係好多疑問啊！咁可以阿黃偉豪，你覺得可以做啲乜嘢去到多啲解説咧？會唔會真係 嗱？我諗頭先嗰兩位聽眾咧都一始重的講出問題所在嘅、那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純粹政府專家嘅意見咧，未必係最直接，因為每個人最關心自己噶嘛。咁我打唔打得？咁你最相信咧係如果你有個即係家庭醫生又好，你相信醫生又好，就住你健康情況話俾你聽啊，其實你 OK 嘅。但係好似頭先阿佘醫生所講，我就缺乏咗呢部分嘅。意見啊，即係你話俾我聽，哇！整體好少嘅一萬人或者10萬人先得一個有事，咁我會唔會係嗰個咧？就缺乏咗呢一方面針對個人嗰、那個病人本身健康嘅一啲專業意見啊。 係，仲有如果即係大家關注咧，打完疫苗出現可能出現嘅副作用咧，的確咧就兩隻疫苗咧都會有啲嘅。大家可以睇翻咧就係網頁上面咧關於兩隻疫苗嘅一啲接種指引，當中咧就包括咧就佢講嘅可能出現嘅副作用同埋咧出現嘅機率，咁大家咧就有多一啲嘅資訊咧可以參考啦嚇。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請嚟嘅嘉賓咧就係香港腎科學會嘅主席鄭玉倫醫生嘅。其實對於病人嚟講咧，特別係腎病病人，適唔適宜打新型冠狀病毒嘅疫苗嘅咧？ 第一樣嘢要考慮自己會惹到個病嘅風險有幾高先。第二考慮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我不幸染到個新冠肺炎，但係當你上咗年紀啦，例如60歲以上，你發覺死亡率係飆升嘅。如果咁嘅話咧，咁可能會積極考慮打噶啦，因為我就算唔好彩惹到個死亡率高，咁我係咪應該要保護自己？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不限主题，不限语言，广播人可以，是他也是你和我。第35、36季申请，6月17号下午5:30截止。 死线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把握时间，网上填表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科技正在颠覆一切，香港要绝对可以，而且必须要顺势而行。 香港家书有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就是没有任何优势都要发展科技，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有一定的条件。推动创新科技已经不是一个选择，而是生存之道，不做不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晚上时间来到七点十六分，今天继续有陆宇光和黄伟豪在自由风。自由风的黄伟豪啊，我们谈一谈关于一个来紧都下年会举行的一个运动会， 好、啊、 叫做同乐运动会，那就出年的11月11日到19日就在香港举行。讲同乐运动会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是什么啦，如果讲英文呢就可能大家会知道一点啦，就是 Gay Games、啊Gay Gay Games。 咁換言之咧，大家可能都顧名思義啦，就知道係一啲嘅性小眾啦，包括係一啲嘅睇翻佢哋嘅網頁咧，都係一啲嘅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啦嘅人士咧，去到咧係組織嚇同埋舉辦嘅一啲運動會同埋籌辦嘅一啲活動嚟嘅。咁其實佢哋咧就會有一啲嘅體育項目嘅比賽啦，嚇咁啊，亦都係話咧係會有一啲譬如水上運動啊、游水、跳水啊、田徑啊、球類運動啊等等咧都会有嘅，亦都会有一啲嘅艺术项目嘅、哦，咁譬如话有合唱团啊、歌唱表演啊，咁都有嘅吓。咁啊嚟紧咧就系、是、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啦吓。咁啊，寻日咧就喺立法会就有议员咧就问到政府啊，究竟会唔会为咧呢个嘅同乐运动会去到咧系做一啲嘅让佢哋啊喺订场地方面咧就有一啲嘅协助咧咁。咁啊，当然就政府就答咗啦吓，咁、啊、就都会根据翻即譬如康文署嘅一啲规矩去到处理啦吓。咁、啊、但系咧就有一个插曲啊，就系咧寻日嘅立法会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建制派嘅议员。就住呢個嘅同樂運動會咧，就發表佢哋自己嘅一啲睇法。咁當中咧都有一啲嘅爭議噶。咁包括咧就有議員咧就話呢個性傾向嘅問題咧喺香港社會引起極大爭議，又話同樂活動咧係推廣同志運動啊。咁就批評啲政府部門咧就係參與同埋支持。咁另外有一名嘅議員咧就是、何君堯咧就更加話咧就話係佢就擔心咧就推動呢個同樂運動會。下一步咧就係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官方咧唔應該插手活動，並且形容呢個運動會嘅經濟效益咧係污糟錢。點樣睇議員呢啲反應？ 嗱，我就睇翻啲資料啦，咁我諗兩個回應啦。咁第一個回應咧就係、是、其實個運動會決定喺香港主辦，亦都係第一次喺亞洲主辦咯。睇翻啲資料，就其實就已經係2017年噶啦。咁所以我又第一個奇怪就話，原來社會上邊如果有啲人係咁反對呢一個運動會嘅時候，咁點解到咗呢個時候先至突然間係衝出嚟咧？咁我覺得有啲奇怪啦。咁即係如果係有反對嘅時候，咁可能喺知道香港會申辦嘅時候提出嚟，咁大家可以有個理性啲嘅討論，唔會話啊出年搞啦，咁而家先話喂我哋有咩方法阻止佢，就似乎嗰、那個即係時間性啊，或者成個合理嘅討論都係推遲咗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我又覺得有少少係推得太盡啦，反對。咁例如即係我接受一個運動會，代唔代表我接受嗰啲運動會嘅人士？再爭取其他權利，例如同性戀婚姻，或者再推得遠啲都得嘅，用翻呢個邏輯，同性戀婚姻啦，或者爭取同性戀人士係可以收養子女啦，或者其他權利啦。咁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就可以推行得太遠啦。咁同埋我諗其實我哋都唔係俾個優惠佢啦。我哋只不過係即係跟翻，即係我根據翻啲資料，其實其中一個有贊助或者協助嘅組織就係呢個平機會啦，咁 大家 支持機構啦，係啦，咁大家都係希望喺一個平等同包容嘅立場底下係即係容許呢個運動會進行啫，即係唔係話支持佢哋嘅意識形態啊，或者係要求啊，我哋嘅大家都要用翻呢啲即係同性戀啊嗰樣嘅嘢嘅價值喺社會上面推廣，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又好似 由接納就變咗好似話我哋其實係推廣緊呢個運動，咁呢一樣嘢就即係推得太遠，或者係即係好似離咗題啦，有啲嚇。 嗯，好啦，咁大家點樣睇咧？即係下年就舉行呢個同樂運動會啦，你又點樣睇？即係尋日立法會議員就住呢個同樂運動會嘅一啲評論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阿黃偉豪，我哋不如請嚟咧就係呢個運動會嘅主辦單位啦，就係香港同樂會同樂運動會嘅聯合主席林敏慧喺電話旁邊啊。林敏慧你好， 你好， 你好啊。 可能有些听众都未必好认识这个同乐运动会的，不如都请你介绍一下嘛。 好啊，其实同乐运动会呢，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啦、运动啦和文化的节目来的。这样呢，其实今年即是在接下来的11月呢就是会正式举行啦。 下年11月是吗？ 是啦，你是下年11月。咁樣咧，其實我哋作為主辦單位咧，係喺2017年嗰陣時候咧，就係申辦成功，所以已經根本上係籌備咗，而家都有差唔多五年嘅時間噶啦。咁喺呢個項目入邊咧，其實係一個係第十一屆咧，呢個同樂運動會係全球，但係係第一次嚟到亞洲嘅。咁裏邊咧就係有36個比賽嘅項目啦。然後咧就係大概有13個文化嘅節目啦。咁而喺這個因為是由於第一次來到香港或者是亞洲，我們也是特別為了是新添了一些比較香港特色的競賽項目，例如爬龍舟啊、電競項目啊，或者是我們的越野賽跑啊這樣。咁我哋到時候估計咧，其實應該會大概有來自100個國家啦，大概係有7万幾個觀眾，然後亦都有12000嘅參加者去嚟到參加呢個盛事嘅咯，係為期9日 嘅。係，可唔可以講下搞呢個同樂運動會嘅目的係乜嘢咧？而家有議員就話，你哋係咪借住呢個運動會去推動同志運動，甚至係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冇呢個目的咧？ 冇嘅，其實我哋咧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政治嘅團體啦，我哋其實係一個民間自發性嘅一個組織啦。咁我哋其實搞同樂運動會咧，主要係因為覺得係可以希望通過運動啦、藝術啦、文化啦，咁將唔同嘅即係唔同嘅人，大家係聚埋一齊。我哋個目標其實就叫做多元之中團結。咁其實係希望一個共融同埋一個包容嘅社會，然後通過呢個咁嘅平台，通過運動同文化藝術呢個平台去互相多啲嘅溝通同埋認識嘅。 嗱，就尋日喺立法會有一個咁樣嘅討論啦，即係頭先都引述咗，咁有議員就何君堯就話同性婚姻，即係雖然你哋頭先話即係冇呢個同性婚姻推動嘅一個目的啦，佢話同性婚姻合法化係有失體面啦，又話咧就係同樂運動會帶嚟嘅經濟收益係污糟錢啦，點樣睇呢啲評論啊？ 咁其實我覺得即係當然我哋係要尊重即係立法會議員大家每人有個人嘅意見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意見，我哋都尊重即係幾位議員佢哋自己發表佢哋個人意見嘅權利啦。咁但係我諗我哋都係帶返去我哋本身同埋運動會我哋嘅目標啦，我哋嘅目標基本上就係講緊要係一個開放嘅態度囉，係多元之中去團結囉。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希望係會繼續可以同政府係去保持密切嘅溝通啦，去一路去將呢件事情辦得成功咯。 我亦都想問一下，因為嚟緊嗰屆係第十一屆係咪啊？ 係啊， 嗰屆咁過去都搞咗十屆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從翻過往嘅經驗咧，同樂運動會喺其他城市搞嘅時候係點樣同翻個社區啊，或者個嗰啲市民啊，或者成個社會融合，同埋喺其他地方搞嘅時候，有冇都遇到啲好強烈嘅反對聲音？咁根據過往經驗係點樣，即係同呢啲反對聲音係可以共存啊，或者包容到咧？ 其實咧，這個過往，因為其實十一屆啦嚇咁講，咁其實我哋香港呢個搞咧，其實係同以往嘅係有稍為一啲唔同嘅。以往好多時候咧，其實都係當地嘅政府去申辦去搞咁樣咧，有一啲或者係有啲已經固有嘅團體咁樣係通過政府嘅支持去搞。我哋咧係完全一個自發性嘅民間嘅組織咯。咁但係就其實都係有好多社區嘅人去支持啊咁樣，所以其實就過往十屆十一屆咁 可能有其他，但我其實不是咁覺得有呢、這個好多一啲反對嘅聲音，因為其實我哋主旨都係講緊多元之中嘅傳奇，係一個通過運動平台藝術交流嘅節目咯。 嗯，咁而家真係出現咗一啲即係批評你哋，甚至反對你哋嘅評論啦。咁有冇乜嘢嘅計劃去到同香港嘅社會去到溝通，或者係宣傳你哋運動會嘅理念呢？ 系啊，咁当然啦，我谂其实我哋都即系明白到嘅，系会有当然有唔同嘅一啲声音啦。咁如果既然系社会之中系有一啲反对专心，我哋都系支持嘅。我系觉得呢啲可能系就系我哋自己或者系做得未够好嘅地方咯。咁我哋当然系会喺呢、這个即系嚟紧仲有呢个十八个月嘅时间啦，我哋会继续去喺多啲喺社区入边融入社区咯，同更多人去沟通咯，唔同嘅声音去沟通咯，呢、个其实根本就系我哋嘅目标。 好啦，咁你哋亦都会唔会话期望啊？香港嘅政府或者香港社会点样去协助你哋搞呢个嘅运动会咧？ 咁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即系自从赢咗呢个申办嗰个权咧，2017年嗰时候。就都一路有同政府好緊密嘅溝通㗎啦，咁而佢哋都又俾咗唔同嘅幫助我哋啦。不過而正正咧，因為已經係而家淨有1.5年嘅時間啦，咁確實我哋去到而家呢個位入面咧，係因為有一啲比較重要嘅運動場地啦，咁係真係好希望可以同喺政府嘅部門有啲嘅溝通入面，可唔可以幫我哋去一個變通嘅處理嘅方法嘅？因為咧始終都係個好大型嘅運動會咯，係講緊9日有成39,000嘅人嚟到。咁而如果按照而家現有規定，我哋只係可以3个月或者6个月先可以租到個場地嘅話咧，實在係唔係咁足夠嘅時間。咁我哋希望可以多少少時間咯。 的確，尋日嗰個立法會嘅討論咧，就起源於有議員問到咧，就係政府會唔會協助你哋 book 場，即係訂場啦嚇。咁佢政府個回答咧就係話，你哋都係註冊團體啦，咁可以非繁忙時間咧就6个月前訂。繁忙時間咧3个月前訂，咁如果你哋係同一啲嘅體育總會嚇本地嘅體育總會合作到嘅話咧，就可以12个月前訂。咁有冇幫助咧，還是都係覺得唔夠咧？ 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都會其實因為我哋又有同好多唔同嘅體育總會去一齊去溝通去合作咁樣，咁但係始終由於現有嗰、那個規定啦，同埋啲體育總會佢哋本身自己嘅自己一啲考慮因素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係需要如果即係我哋係有一啲問題係變咗，要希望可以政府去幫助你去可以去 book 到呢個場咯，因為實在就係因為現有制度係我哋係 book 唔到呢個場。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敏慧，多謝你啊， 多謝。 林敏慧咧就係香港同樂運動會嘅聯合主席啦，黃威豪啊，咁佢就直接咁否認咗佢呢個運動會咧係有推動呢個同性婚姻嘅一個目的啦。咁點樣睇？即係點樣睇？即係嚟緊呢個運動會搞嘅時候，即係會對於香港社會嗰個嘅討論會係點樣咧？ 嗱，我諗就佢哋個會真係要做多少少溝通或者係游說嘅工作啦。我覺得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喂，原來呢個運動會係2017年已經批咗，咁雖然反對嘅聲音好突然。咁但係另一方面，好似宣傳嘅聲音亦都唔係好多啦，即係我自己最近先知，咦，原來出年係到呢度搞，咁所以我諗佢亦都要即係如果爭取市民嘅支持嘅時候，即係自己亦都要做多啲宣傳工作，增加人哋對呢個運動會嘅認識啦。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一步嚟嘅。 好啦，我嘅電話18723111，大家對於呢個話題又有冇咩意見呢？歡迎打電話嚟同自由風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当局公布12至15岁嘅青少年，听朝9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最快下星期一开始可以到全港24间提供伏必泰疫苗嘅社区接种中心打针。负责疫苗接种计划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他们除了可以自行到疫苗接种中心打针， 當局將提供特別預約和接送服務，安排師生往返接種中心打針以及到校外展打針服務。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專家都認同若果學校的接種率達七至八成，有條件恢復全日學習。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反制措施包括查封外國組織和個人在中國的財產，並可擴大至被反制人士的配偶、直系親屬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形容立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說中國不是要搞事和干涉別國內政，但若果被別人恰到上面和打壓，就一定要有反擊措施。譚耀宗早前曾經被美國當局制裁，被問到立法是否加強對自己的保障，譚耀宗說參與立法工作是從國家層面考慮，沒有個人的考慮，亦都不想估計立法對外國的威脅力。消息指警方留意到有人在網上號召星期六趁六一二反修例遊行兩週年舉辦活動，將會部署過千警力戒備以應對突發情況。據了解，警方評估網上反應未算熱烈，但估計六一二即是今個禮拜六當日在旺角和銅鑼灣一帶會有較高風險，會視乎情況再調整警力。各總區應變大隊當日會加強巡邏，如果到時有人展示或叫喊與反修例有關的口號或者歌曲。消息說要視乎情況和聚集人數，可按公安條例或限聚令執法。海關在流浮山偵破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檢獲大量高價值貨品、貴價食材和受管制瀕危物種，市值大約1億2千萬。行動中拘捕了4人，如果以檢獲走私物品市值計算，是本港海關有紀錄以來破獲最大宗的快艇走私案。海關和內地海關自今年3月開展聯合反走私行動，本港海關今個月2號凌晨發現目標車輛在流浮山一帶偏僻岸邊匯合一艘快艇，涉案分子發現被追捕之後棄置貨物和車輛，登上快艇高速駛往內地方向。海關扣查車輛，又突擊搜查新界3個倉庫和一個住宅單位，拘捕4男子。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现在近康宁道一段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尼敦道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而车龙排到过了永安广场。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近畅运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都是比较慢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而家介乎新元朗中心至到博爱医院那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咁之後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亞皆老街同埋聯運街交界因為爆水管，而家聯運街嘅全線仍然係封閉，咁亞皆老街同埋演報房街嘅車輛都唔能夠駛入去聯運街嘅，多條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旺角東站同埋聯運街站兩個巴士站都係暫時取消，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 觀塘道進入李行人橋面去旺角，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和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在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打方向指示燈，切勿胡亂設線。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医学院 呢，第一个调查对于疫苗啊或者一些诱因受访者点样睇呢？ 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黄志生。 唔接种嘅主要原因呢，是睇到致命嘅副作用或者中嘅一啲嘅敏感，多重嘅诱因系一个几好嘅考虑，让我哋市民更加踊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八成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咧，就系呢个香港同乐运动会啊 ，Gay Games 咧就会喺明年嘅十一月举行啦。咁我哋头先都访问咗同乐运动会嘅一啲代表啦，咁个问题咧就系佢哋都讲啦，佢哋自己系一个民间嘅组织啦，吓。咁而根据即系政府嘅寻日去同立法会讲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係一個民間嘅組織啦，咁係冇呢個嘅港協暨奧委所舉辦嘅一啲體育賽事嚟嘅，並不是嘅。咁變咗個情況之下咧，而家咧就有一啲嘅公營機構咧就係做一個支持機構嘅，包括頭先講啦，即係平機會啦，嚇，仲有譬如旅發局啊，或者係咧投資推廣處啊，咁都係有咧係去到支持呢、這個今次咁嘅活動嘅。咁但係就引嚟一啲嘅議員嘅質疑啦，即係既然咧就係而家即係性別議題啊，尤其是性取向嘅議題喺香港咧，可能係即係引起好多嘅爭議嘅嚇。咁包括係即係未有呢個歧視立法啦，嚇，甚至即係有人講。话即系其他嘅问题都可能好争议嘅，咁政府应唔应该去到支持呢个同乐运动会咧？黄伟豪点睇啊？ 嗱，我谂政府咧好多时嘅政策就好实际嘅啫，咁就睇翻究竟嗰个活动或者个组织会唔会对社会带嚟一啲嘅好处啦。咁其实我睇翻啲资料，会吸引到相当嘅人士嚟香港啦。咁可能嗰个经济效益嗰度亦都会有一定嘅成果啦。咁另一样嘢咧，其实即系我哋唔去推广呢个价值，但系作为一个国际嘅城市，去到包容或者多元，這個亦都係對於香港，即係喺翻其他嘅國際城市裏邊嘅形象裏邊咧，都會有一個即係較為正面啦，即係起碼就唔係排斥其他嘅人士啦。咁所以喺呢啲基礎上邊咧，我覺得提供一定嘅協助咧，似乎係都可以討論嘅。 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聽眾又同唔同意咧？就係即係政府應唔應該支持呢個香港同樂運動會咧？咁歡迎打嚟18723111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梁美芬你好啊， 系 你好啊，梁美芬 你好。 系寻日你都喺立法会度就住呢个香港同乐运动会有啲嘅评论，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睇法？ 系嗱，我首先讲先，我哋有搞呢个政府落水支持同志运动会呢一样嘢咧，你無論贊成反對，特別咧，我聽到剛才即係有啲意見，即係反對嘅就好似咧就係唔俾香港包容啊、多元化，我認為呢個係上綱上線嘅。今次講緊嘅問題唔係包容定多元化嘅問題，大家絕對係希望同埋維護香港係一個多元化嘅社會。但係今日講緊嘅係一個非常有爭議性嘅議題。我哋如果讲喺现时关于平等机会嘅法例咧，系有性别歧视、残疾歧视、有家庭岗位歧视同埋种族歧视条例。咁呢啲就系确保嗰个多元系大家有共识嘅。 但是牵涉到婚姻家庭价值，或者呢你是同性嘅婚同性恋啊，或者呢啲同志嘅运动啊，我哋认为呢就唔系一个喺社会上有共识。相反呢，佢系带嚟呢喺每一次呢啲嘅讨论呢系带有严重嘅撕裂嗰个社会嘅讨论。咁最好呢就将佢呢，而家已经系大家认为呢亦都同性恋喺香港系合法嘅。佢可以喺自己嘅空間裏面呢，佢鍾意點樣去有戀愛嘅行為。但係呢，如果你係要用到呢個所謂運動會呢，我認為運動只係一個手段嘅啫，根本以往佢哋好多推廣宣揚佢呢個同志運動嘅呢，佢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即係我覺得就唔好講得咁美好啦。如果你哋，我唔知你有冇睇佢哋即係嗰個同志運動會喺其他國家舉辦發放出嚟嘅唔同嘅圖片啦，我就冇睇嘅，都係人哋 send 俾我嘅。我覺得咧，其實咧唔係好似值得你哋咁樣單向咁褒獎呢件事。相反咧，我認為咧，佢哋應該真係仍然屬於小眾嘅。運動就夠啦。咁你講呢，佢咪帶嚟香港嘅咩收益呢？呢個都係藉口嚟嘅啫。有好多鼓勵多元化嘅活動即係可以搞，就唔係要以亞洲係帶動呢個同志運動。我覺得香港喺香港社會呢，絕大部分都係希望維持返我哋傳統嘅家庭價值。你用褒獎嗰即係而家嘅方式，即係等於嚇政府嗰四個部門，即係旅發局、投資推廣處、新聞處又唔知做乜，又落環水，仲有咧就係呢個平機會。即使佢哋個別嘅決策人啊，自己係想推廣呢樣嘢，佢都唔應該利用政府嘅部門嘅身份咁樣咧去支持。令到咧社會好似覺得其實政府搞添，有啲人以為係政府舉辦添啊！ Okay, 你睇睇佢哋啲 promo， 咁所以咧，我認為咧，你搞呢個同志運動會咧，你咪由佢自己用私人嘅民間嘅名義，我絕對唔覺得政府係應該落水。 Okay. 高乎是名義上或者是錢公堂上 是啊，梁美芬啊，都跟你討論一下啦。因為嗱，我哋頭先都訪問了他哋運動會的代表嘅，咁佢哋都明確咁否認咧，佢哋係借住呢個運動會去到推廣同志運動定係乜嘢嘅。咁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而家政府都做好多嘅政府宣傳短片啦，叫大家做包容咧，係唔同性傾向嘅人士，或者係唔好歧視呢啲唔同性傾向嘅人士。咁而佢哋咧亦都係好強調佢哋自己一個民間活動啦，咁你覺得即係譬如要去到即係去到而家政府都係要推廣一個包容即係唔歧視嘅一個文化啦，咁去到支持一個話自己係即係多元中團結理念嘅一個活動，咁點解唔得咧？ 啊，我唔知你係關心呢個問題有幾多啦，我都係做咗議員啦，即係呢十二年嚟有關心到啦，亦特別注意咧喺外國嗰個情況嘅。包括喺外國舉辦呢啲同志運動會，佢帶嚟佢自己當地咧亦都有好多嘅反對聲音，抗議示威都有嘅。嗱，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包容啦，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係維持翻一個包容、互相尊重。喺外國嘅情況咧，當呢啲同志運動去到一個地步咧，佢係調翻轉頭咧，譬如喺英國。我哋都收到英國嘅有啲律師界嘅朋友就幫一啲受壓迫嘅學校啊調轉啊，就係咧，其實而家我首先講咧，性小眾絕對唔係弱勢嘅，好多顯赫嘅人咧，佢係性小眾，佢亦都俾好多資源佢哋，所以佢哋係好有組織、好有能力嘅。相反咧，嗰啲咩支持傳統家庭價值嗰啲，其實佢哋係即係唔係好識玩呢個遊戲嘅，但係咧。都唔緊要，即係我會覺得咧，如果真正嘅包容咧，你喺外國咧就唔會出現咧，即係喺四十幾間英國嘅中學，就係搞到咧，就係嗰啲中學啊，唔俾啲女生著裙啊，即係因為咧，只要有一個性小眾嗰啲去投訴話喂著裙咧， 又好似未必關今次即係呢個議題事 關唔關咧？我依家要同你講，嗰啲開頭嘅時候都好似而家咁，佢哋咧就係我認為咧都係 cover up by 呢啲好似咧大家唔注意嘅。 呢啲咁嘅運動啦。咁你到時咧，大家睇下佢哋曾經舉辦嘅活動啦，你應該你撳下咧，佢哋呢個梯圖裏邊已經有好多 photo 嗰啲記錄，嗰啲照片記錄。我認為咧，唔係值得政府落水咁高調去支持嘅一種嘅。 Okay. 活動同埋國際嘅活動嚟 ，OK 好啊。 佢咧就係你話喺民間咧，我哋都算嘅，係咪？你明唔明啊？但係咧喺呢個所謂互相包容咧，我都經常喺立法會係同政府講，而家小眾並唔係弱勢，咁咧反為希望真正佢嗰啲 API， 即係話公共廣告，唔好講到咧香港係好多出現好多歧視呢啲性小眾，其實唔會嘅。我哋去請人，我哋從來唔會問嗰啲人嘅性傾向嘅。香港社會亦都唔係話呢一方面咧，係好似講到咧係好多呢啲情況。咁但係佢不斷咧喺你哋啲收音機啊嗰啲咧，不斷賣呢啲用公帑賣呢啲廣告。我已經提過佢哋嘅啦。係應該咧，兩邊嘅意見都應該，你譬如都應該叫嗰啲人尊重翻人哋，係保守啲，希望維護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或者甚至希望一男一女嘅戀愛關係係維持嘅，嚇，呢啲都要講出嚟啊，咁你先至做到雙方去尊重。而家咧成日播到咧，好似係單向好多人歧視嗰啲性小眾，並唔係咁啊。所以我認為咧，政府裏邊係有人唔中立。佢根本帶有強烈嘅立場，無論喺平機會啦，而家數到啦，新聞處啦，嚇、啊，連嗰個投資推廣處同埋旅發局，即係嗰個問題咧、你帶嚟咁大嘅反對聲音，你值唔值咧？ OK， 好啊，多谢晒梁美芬议员啦，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晒。咁啊，寻日都阿梁美芬议员都喺寻日嘅立法会咧有发言嘅。王伟豪又点样去回应翻阿梁美芬？ 我谂其实我承认呢个议题系好有争议性嘅。咁但系亦都调翻转头讲啦。其实会唔会系好一面倒咧？我又觉得未必话系好一面倒，话即系成个香港有九成人觉得话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咁所以我嘅谂法咧，都系应该互相尊重同埋多啲嘅沟通啦。因为既然大家嘅恐惧话，喂，你搞个运动会出嚟，你系咪推广呢种价值咧？咁我觉得值得喺，因为佢都搞咗十届啦吓，嚟紧十一届。咁有冇啲往绩可以睇到佢其他城市做嘅时候，佢用咩方式咧？佢点样向公眾交代，表達翻佢其實都係想享受翻即係一般人喺社會上面嘅自由，即係唔係一個特權，亦都唔係宣揚咗呢啲嘅價值。咁所以我覺得可以透明度同埋資料上面做多啲，使到而家唔會好多誤解，因為而家好多嘅質疑似乎就係話即係有啲少少上綱上線啦，即係話雙方都話大家上綱上線啦。咁既然都搞咗十屆咯，咁不如我哋攞多啲資料同事實睇清楚啲，再去翻討論啦嚇。 Okay. 好，我哋聽聽聽眾電話先，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啊，陳女士你好， 係你好。 你好，即系我听到阿梁议员讲嗰啲嘢咧，我真系觉得几好笑咯。咁如果咁样睇得咁多，我系咪会唔会变咗同性恋啦？即系睇咗就会变又唔系啊嘛？即系佢做咗咁多年议员， 佢有冇讲到呢一个点嘅吓？ 即系好好笑咯！即系成日宣扬咗就会噶啦。咁我觉得你宣扬啲细路仔勤力啲读书咯。大家宣嚟宣去，啲細路都唔勤力讀書嘅。呢、這個世界真係唔係佢哋講宣揚就得嘅，唔係宣揚就得啦。即係好搞笑咯，覺得即係咁少嘅事，佢哋又搞到咁，人哋都搞咗十屆啦，好冇即係唔係佢哋有佢哋，我覺得冇咩問題咯。其實我都係一個綠長者嚟嘅，即係我哋都咁即係咁開通，唔知點解佢哋又話議員又話點樣，即係咁文質嘅，我就覺得好文質咯。即係哇，夾硬又話人哋宣揚，宣咩揚啫？其實佢哋去運動會。你中唔睇，唔中唔好睇咯。 OK， 好啊， 关系噶，我觉得一啲关系都冇啦。 好多谢 晒，会发生噶啦。 好多谢晒陈女士嘅意见啦，好清楚啦，都啊。咁我谂头先梁美芬有一个重点，佢都强调嘅，咁就系话，即系佢认为性小众不是弱势。咁所以甚至咧就同政府部門講話，即係咪需要咁樣去宣傳，去到包容就唔好即係包容性小眾咧咁樣。啊，黄伟豪又点睇？ 嗱，我又觉得咧，政府做嘢好鬼小心嘅，即系有咁多政府部门落水，佢会唔会去包容一啲性小众咧？我又觉得政府部门唔会嘅，咁所以我谂咧，其实都值得去到同翻政府讲翻佢支持呢样嘅主要嘅原因。咁但系你话佢系弱势定系强势，我唔敢评论，但系我又觉得成件事其实系好大争议性。最紧要系沟通啦，即系我好惊，即系社会上面成日都话呢啲叫恐同啦。 嘛？即係一係嘅就突然間好似覺得自己嗰啲人係洪水猛獸，我覺得其實我哋必須要承認，即係同性戀都唔係非法啦。身邊可能有啲咁嘅人士係存在，多啲了解，始終比我哋當佢洪水猛獸咧係一件好，即係容易啲令到個矛盾啊或者衝突化解嚇。 好，電話旁邊有高生喺度，高生你好， 你好， 高生。 就我覺得就人哋嗰個運動會一路都搞咗咁多年啦，咁今年即係其實香港榮幸嚟嘅，佢喺香港度搞，咁亦都得到各方團體或者政府嘅資助咁就其實對香港嗰個國際聲譽係有好處喎，是最近香港即係喺呢個國際嘅嗰個地位都一路跌緊，咁我覺得就啲建制派冇需要由上纲上线咁攞呢件事嚟嘈咯，佢哋真係忠诚反对派，让政府决定咗嘅嘢，佢就抽后腿啊！咁我觉得真係冇需要咁做咯。 好多谢晒高生嘅电话啦。咁头先话即係一啲嘅公营机构咧系支持啦，系一啲支持嘅机构啦吓。好啦，黄威豪，我哋不如都转话题啦，讲讲公务员薪酬嘅问题啦吓。咁因为咧就早前啦，咁政府应该话行政会议咧就系讨论呢个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啦。咁就结果就提出咧就系全体公务员咧今年系继续冻薪噶，咁系连续第二年咧就系冻结公务员嘅薪酬。咁其实咧就我哋都倾咗呢个话题咧都一啲时间啦吓。咁其实嚟紧咧会系做乜嘢咧？咁嚟紧咧政府话咧都会考虑埋咧系职方嘅回应，即系公即系员工方面嘅回应啦吓。咁先至咧会再喺下个礼拜咧就作出呢个公务员薪酬调整嘅最终嘅决定。咁睇翻啦，而家嗰个嘅情势咧，就系都有啲嘅公务员嘅工会咧，就系支持动薪嘅吓。咁但系都见到咧，有啲系反对吓，因为咧就系话其实虽然话你动薪啫，咁但系咧其实嗰个通胀咧都仍然存在嘅吓。咁同埋咧都要考虑埋咧呢个嘅公务员嘅士气啊等等咧。咁認為咧應該俾咧公務員咧就係即係繼續輕微咁加薪咁，咁個問題就在於咧而家嗰個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咧就並不是純粹靠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咁仲會考慮咧即係幾個指標啊，仲係包括譬如經濟狀況啊、呢個政府嘅財政狀況啊、公務員士氣啊等等，咁就令到咧呢個成為咗大家嘅角力場所啊。不如我都聽聽另一呢個嘅公務員團體點樣睇先啦嚇。就電話旁邊咧有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冯全忠啊，冯全忠你好， 你好啊， 主持， 系对于冻薪你哋嘅睇法系点啊？ 其实我哋觉得咧系冻薪抑或系轻微加薪咧，呢个真系纯然系一个政治决定啦。因为我哋自己睇翻行会啊或者行政长官咧，讲时讲嗰六大因素咧，佢哋自己都喺一啲文献上边都承认嘅。第一，其实呢个纯粹系讲紧一个判断力嘅考虑。第二就係講緊行政長官同埋呢一個行政會議，究竟佢會唔會酌情去做一啲決定啫？我點解會咁講呢？就係只要你睇翻咧喺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一啲實要資料裏面講，點解今年要所謂動薪呢？其實同一番理據咧，只要個講法唔一樣咧，其實可以有唔同嘅結果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個會啦，或者我相信咧，其實主要嘅都係啲公務員團體啦。其實睇翻個數據上面咧，唔係真係好似政府喺呢份文件裏面咁樣講法嘅。咁所以我哋個會其實一路都係覺得係應該咧考慮翻六大因素嘅時候，特別考慮到喺生活費用嘅變動嘅時候咧，我哋留意到喺嗰個所謂基本又好，整體嗰、那個物價指數啦，都有輕微嘅調升啦。咁講緊係一個 percent 或者1.1%几%啦。咁究竟係咪政府都應該要考慮一下，將呢一個公務員薪酬年度調整咧一個輕微加薪？而我哋嘅主張其實就係所講嘅通脹啦。 嗯，但馮全忠，點解你哋喺即六大因素裡面就睇呢個嘅生活費用嘅變動，即係通脹咧？咁因為其實仲有其他因素，譬如話即政府嘅財政啦、政府出現都幾巨額嘅財赤啊，咁可能都係一個另一方嘅意見啦。咁而另外仲有啲嘅公務員團體就認為啊，其實舊年動薪，今年動薪，咁都算打個和啦。咁你又點睇呢啲睇法咧？ 如果真係要去考慮嘅話咧，當大家係即係一個討論啦。其實我哋即係個睇法就正正好似頭先阿陸生你所講，我哋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嗱，譬如好似頭先講薪酬趨勢定指標啦，咁當然今年係錄得負數啦。咁但係個現實就係大家希望亦都記得咧，喺舊年啊，我哋嗰個指數係講緊 1.68 同 1.98 嘅。咁當時政府就決定係動薪嘅。咁今年當然你可以話喂，咁一個係 2.04 啦、0.58 啦、0.68 啦。咁究竟喺一個咁嘅權衡底下，係咪是否係覺得就係必須要跟呢個所謂薪酬趨勢性指標呢？其實我哋自己都覺得個制度互信其實開始已經有一啲裂痕㗎啦。正如我頭先話齋，喺去年應該要加 1.68、1.98 嘅情況底下，政府都決定動薪。咁而家有一個所謂，尤其是中級啦、前線嘅同事，可能講緊零點幾嘅。究竟係咪一定要動身呢？其實呢個係即係引人所救病，咁呢個就第一點啦。第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事實上咧，就住講呢一點都好啦。其實喺四個評議會當中咧，都有不少嘅工會咧，認為呢個薪酬趨勢其實係唔值得做，好似一早咧，其實就要求擱置。而我哋本會亦都喺咧早期嘅時候咧，亦都退出咗呢個趨勢調查委員會嘅。咁可見咧，其實在六大的主要的公務員團體當中，對於這一點究竟應該怎樣利用，又或者是否應該需要繼續去用這個指標去決定年度薪酬調整，很明顯已經是有個差異。咁第二咧，我自己睇翻就係香港經濟狀況啦。其實你只要睇翻政府嘅一啲新聞稿，你會發覺咧，其實係兩睇嘅。佢自己都話嘅，其實第一，我哋嚟緊係會有一個介乎3.幾到5.幾有個經濟增長。在第一季所展現的經濟數字也是不差的，預期呢全年可能已經達到可能超過 5% 以上的一個經濟增長了。那是否這個經濟狀況是足以是作為減薪或者動薪的一個標準呢？大家可以自己衡量。那生活費用標準的變動更加是即適用於剛才我那個 point。咁當然你可以話喂，政府財政狀況而家有2000多億嘅所謂嘅赤字，財政嗰個儲備有成9000多億，咁大家可以睇一睇究竟呢度可以係點睇啦。咁至於最後嗰兩點咧，職方對薪酬調整嘅要求同埋公務員士氣，我反而想講多少少。其實公務員士氣咧喺嗰份文件入邊咧，所講述嘅地方係比較係恆文比較少嘅。同埋老實講，我亦都唔同意佢裏面講到咧，就話嗰個士氣係裏面提到就係話咧，大部分嘅公務員預期只會動薪，咁所以就算咧，只要唔減薪嘅話咧，就唔會影響士氣啦。其實點解我會唔同意咧？因為我哋喺過程當中，其實我諗相關嘅一啲大型工會啦，都有做到一啲問卷調查，亦都要了解到啲公務員同事究竟佢對於所謂士氣嘅提法係點樣樣啦。我睇到一啲好多個數字咧，都係覺得咧，對於動薪其實係非常之失望嘅。咁所以即係就住所謂公務員士氣，係咪好似文件裏面所講，唔減薪已經就可以保有士氣咧？呢一點我哋就好有質疑啦。咁最後啦，頭先所講職方對薪酬調整嘅要求咧，我講一個數字啊，俾大家參考一下。即係如果假設呢個係一個真正係被重視嘅意見嘅話咧，咁我就唔覺得點解要動薪喎？點解我咁講咧？嗱，大家都知啦。 OK， 時間所限啊，要快啦。 好，四大評議會嘛，其實咧四個評議會當中咧，三個都係要求適度加薪咁所以我諗總結啦，我哋嘅意思或者我哋嘅睇法就係覺得，其實從頭到尾喺今年或者舊年嗰個動薪咧，都係一個政治決定。公務員咧喺今年要求適度加薪，喺去年同市民同共度時間一齊去動薪咧，我哋係已經即係係盡咗呢個義務，但係我哋今年只係希望按住嗰個通脹一個適度嘅調整，希望政府可以重新考慮。 好多謝下就馮全忠下。王偉豪簡短回應一下， 我想最主要都不是加同減，是有個機制啦。咁因為機制就防止政治拗數啦。咁最大問題，去年政府不跟個機制，咁今年就變咗政治拗數。咁所以希望即係長遠嚟講都建立翻一個大家有互信同埋可靠嘅機制。 好，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